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去到第二節啦，咁頭先就講嗰啲代詞啦，代詞就冇正確嘅解釋嘅，就應該叫做代理持有咁樣啦，咁呢一節呢就講呢個嘅黃老吉。黃老吉呢，就如果你想知道黃老吉嘅背景呢，我唔花太多時間喺度講啦，你想維京係咪 維基 維基咁唔問唔知乜經基啦，咁有好多㗎啦，咁你自己可以睇啦，咁成個歷史由清朝到而家呢都有齊晒嘅。咁最主要係講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黃老吉呢都好，黃老吉就唔慘嘅，黃老吉。黃老吉个原名系咩呢？啊，叫我睇下先，我都想翻维乜春先。 哇！你突然间考起 我。唔系，我搵咗出嚟噶，我开咗出嚟噶。 嗯。 啲人名记唔到啊！我唔知点解呢几年我真系记唔到人名噶。 你记太多嘢啦。 英文名我都记唔到。黄泽邦。 嗯。 啊，佢系叫阿吉嘅。 嗯。 啊，咁啊，点解有黄老吉呢？因为当然佢个乳名叫阿吉。啊，咁点解会出嚟呢？就有两个传说。第一个传说呢，就系话咸丰二年嘅时候呢，有瘟疫，跟住就即系嗰阵时嘅皇帝就话呢，啊，原来你广东省呢，即系岭南啊，嗰阵时嘅岭南呢，就有嘅黄老吉凉茶好似好使得，跟住召佢入去，咁样跟住哇，发觉饮咗之后呢，就搞掂晒，咁好劲啦，一个又话林则徐啦，啊，林则徐就唔知要下火咁嘅嘢，跟住饮咗佢之后，哇，发觉又得咁样。啊，咁跟住即係呢啲都系题外话嚟嘅吓，咁，就佢啲后人就好惨嘅。 点解？ 因为就黄老吉就做咗个名出嚟啦，喺岭南，喺即係现时广东嗰度，咁跟住就发扬光大啦。跟住呢个林泽邦呢，就去到差唔多1900年咁上下呢，1890几年咁就钉位咗啦。跟住后人就接手啦。咁但后人接手咗温咗20-30年，即係30-40年啦。跟住就文化大革命啦，文化大革命嗰个对于企业嚟讲就一个好简单嘅一个结局啦，就係所有公营嘅嘢变国营啦，即係自己嘅就全部国家嘅，包括呢个黄老吉。咁但係即係嗰陣时就阿伯爷钉咗之后呢，佢三个仔啲仔女呢都好醒嘅，咁分道而行嘅，将黄老吉个牌子一个呢就喺港澳，一个就喺返广州，一个就係海外嘅。咁但係就是，当然三个市场都面对住，即係过咗几十年都面对住好多嘅困难。喺海外市场黄老吉系有朵，但始终都系小。你好难同啲鬼佬或者嗰陣时喺即係讲緊1930几年啦，嗰陣时喺海外嗰啲华人呢，佢哋有兴趣饮黄老吉，或者去听过黄老吉，去知道黄老吉呢样嘢，但 叫佢哋变成一个喺美国喺欧洲变成一个市场又好难，咁、所以经营又好困难。喺港澳亦都系啦，吓咁嗰阵时有好多中西文化，咁同埋你知道，即系你饮凉茶，你入凉茶铺，你搞凉茶铺，你要搞到成行城市嘅话咧，你有好多成本压力，咁啊，所以只能够做到即系有咁细得咁细。喺大陸嗰啲更嗰、那個嗰一嗰條線更加慘啦，搞搞下跟住就收歸國有，咁啊將黃老吉個牌子咧收翻落嚟咧，係由當時嘅廣州市政府收嘅，收翻上嚟咧就話，誒、喂唔好要黃老吉啦，你嗰黃老吉咧就拍落一間叫做狗廠咁嘅東西，我唔記得咗名，哎我真係完全唔記得名。头先仲喺度记住嗰啲名，狗厂啦吓，唉，就唔知边个厂啦，狗厂啊，咁跟住就变咗叫做广州羊城药业嘅，咁啊同啲黄老吉嗰啲客人讲啦，就话嗱，你嗰个黄老吉阿的，你俾咗我啦，啊，跟住我每年咧就俾翻5% 你，5% 嘅咩咧？就唔真係唔知5% 嘅咩，即係你話盈利嘅5%我有數得計啊，但佢唔係嘅，咁总之每年就俾返啲錢你啦，咁就俾咗几年，好似俾咗10年之後呢就我唔俾啦，個牌子就落咗去廣州市政府手啦，咁跟住1960幾年至到1990年呢，基本上黃老吉呢已經係消失咗差唔多成30年㗎啦，因為黃老吉呢三個字落咗去廣州藥廠嘅手裏面，廣州藥廠，廣州藥廠係做藥，我都唔知立个黄老吉做乜。黄老吉系做凉茶。嗱，凉茶同药有乜分别呢？嗱，国内嘅凉茶有两种嘅。一种呢就系帮你下火。下火。即系你有火你就下火。即系医病嘅，即系个药嚟嘅。但系黄老吉呢就唔系下火嘅。黄老吉你睇讲过先，叫防上火。即系你唔使上火。即系点讲啊？你唔会热气，你饮咗就唔会热气啦。 系啦，一个预防嘅嘢嚟嘅。 系啦， 佢唔系帮你解决嘅。 系啦，咁所以广州药业发觉，咦，我收咗黄老吉，我收硬嘅，因为文革，我一定要收翻嚟噶啦。呢啲所有嘢，即系传统嘅嘢，我唔打你去下岗，我唔打你个咩臭四类，问你吊，问你斩，已经算俾面啦，净系收翻你个牌子。吓咁啊，广州药业收牌子就发觉，咦？因为唔系药嚟嘅，广州药业做药，你又唔系药，咁啊劈埋一边啦，就劈埋咗一边嘅吓。咁啊，跟住去到1990年嘅时候咧，就有位香港人咧，就陈洪道吓、就走上去黄老吉啲后人，喺国内啲后人同埋香港啲后人咧，同佢讲：喂，你个牌子俾我搞啦吓。因为已经冇搞噶啦，佢哋都唔敢搞，因为个牌子摆咗广州药业嗰度。 系啊， 咁啊，你个黄老吉俾我搞啦，香港可以搞住先啦。跟住去到1991年咧，就上埋去广州市政府度同佢讲：喂，你个牌子都唔用啦，你又话唔系药，你话系凉茶啫嘛，咁就不如你俾我搞啦，同你租10年啦，租10年嚟搞啊，咁啊租咗10年，咁啊去到2011年咧就续多15年嘅。 嗯， 续多十五年嘅，咁就同广州药业倾嗰阵时倾咧，就系话咧，嗱呢啲我唔喺维京听啊，因为我识啲黄老吉嘅人嘅，咁佢讲俾我听，咁可能同维京嗰啲有少少时间上或者人名上嘅出入吓，咁大家即系有错嘅喺 Facebook 度更正我啦，不过更正我都唔会理你噶，即系呢啲纯粹系历史故事，咁就话咧，同阿广州药业讲就系话咧，我净系要翻黄老吉个名，净系做罐装凉茶。罐装凉茶嘅意思就系红底黄字，净系做呢样嘢嘅啫，其他嗰啲我唔掂嘅，咁跟住90年开始，真系呢个嘅红道集团咧，香港红道集团咧就攞翻个黄老吉翻嚟做嗰个罐装凉茶啦，咁嗰阵时亦都系避开咧，唔叫凉茶，叫清凉茶嘅，叫清凉茶，所以你可以知道就系话黄老吉嘅后人，嗰阵时佢同黄老吉后人倾好噶啦吓，应该叫黄建仪嘅。傾好咗㗎喇，我代表你上廣州市政府攞返啲黃老吉嘅嘢返嚟自己做，你可以可想而知就係話佢哋係幾驚共產黨㗎。我攞返你啲嘢，但我淨係攞你個3個字，淨係做罐裝，租嘅啫，完全唔敢將成個牌子呢大條道你哋攞返嚟，因為雖則佢係黃老吉後人，佢都唔敢攞返嚟嘅，淨係攞少少嘅啫，咁跟住就红道集团就好叻，咁一路做啦，咁黄老吉开始渐渐呢成气候啦，渐渐成气候啦，咁做到今时今日呢，佢一年大概卖10亿罐㗎。 係大過可口可樂嘅，喺大陸嘅市場大過可口可樂。咁啊，點解可以做得咁犀利咧？sorry， 係40亿罐，即係13亿嘅中國人裏面咧，平均每人每年咧就飲3罐咁滯， 係 好犀利， 係 好犀利嘅嘢。因為點解咧？因為嗱，黃老吉本身係一個嶺南文化嚟嘅，即係嗰啲熱氣啊、下火啊、出火啊啲咩一廣東嘢嚟嘅。紅道集團咧就將佢打成為一個全國嘅產品， 係 去到浙江亦都好出名嘅。去到浙江省咧，就係話如果你擺喜酒咧，有3样嘢你係必備嘅。第一樣嘢就係茅台，第二樣嘢中華煙，第三樣嘢就係黃老吉。即係你擺酒每張台你一定要擺3样落去。你唔擺3样嘢落去嘅話咧，你洞房都唔好洞啦，你唔好米Q 擺酒啦。 O、okay. K， 你唔配啊， 係 咁樣嘅。咁啊，亦都係喺即係譬如喺四川裏邊，亦都好出名啦。湖南裏邊都好出名，就係話你打邊爐之前你要飲， 你食嗰啲辣嘢。 係啦，因為防上火。 係啦， 嚇係啦，防上火，你食辣嘢，你食啲熱氣嘢之前咧，你飲定就得噶啦。點知又俾佢真係 sell 到呢條橋，咁啊全國就買得好犀利。卖到成40亿罐，即系绝不简单嘅事嚟。 但补充少少嘅系，我记得我细个嘅时期咧，系有纸包装嘅。 纸包装咧就系广州药业做嘅， 喺香港嘅。 系啦，系广州药业做。嗰阵时，嗱，点解咧？就系话，红道集团倾好攞个罐装翻嚟。跟住做下，發覺依幾好喎、啊！廣州藥業自己做紙包裝嘅 ，OK， 係啦，就做紙包裝。跟住廣州藥業咧，就做埋非涼茶類嘅，用黃老吉做黃老吉粥啊，黃老吉嗰啲乜叉嘢咁樣。跟住就俾黃老吉啲後人咧啡去嘅。就我哋傳統，我阿爺嗰代都係做涼茶。你做乜整嘅黃老吉粥出嚟咧？ 八寶粥啊， 你遲啲整埋黃老吉香煙咁點算咧？係咪啊？咁啊啡過嘅啊，咁啊當然你啡過市政啡廣州市政府，簡直真係。即系傻猪仔行为啊，傻傻地嘅啫。咁啊，跟住就去到2011年咁上下啦，净系嗰阵时佢就 sponsor 咗广州奥运啦，掉咗1亿出嚟啦。跟住就做咗好多汶川地震，亦都捐咗1亿出嚟啦。 系， 琴日又四川又地震啦，唔知佢又会捐几多出嚟啦。咁我就唔会捐噶啦，捐唔掂啊，捐嚟都冇用嘅。咁跟住就佢最经典嘅广告呢，我冇记错2010年就系边一年呢，佢买到央视一台4000万广告。 哇。 好犀利，佢买个时段返嚟好犀利。 一台呀、啊、真係。 係啦 ,4000万广告，跟住全国化打落去嘅。跟住就顺手呢，就同广州药业呢就系倾续牌嘅。咁但系倾续牌，因为嗰陣时啦，广州药业已经买咗40亿罐。佢嗰陣时黄老吉已经买咗40亿罐啊，净系罐不40亿罐。跟住就同广州药业去倾，俾我续返个牌，一个嘅全国化嘅一个嘅产品，广州药业亦都系计紧佢黄老吉值几多钱，广州药业计佢黄老吉净系呢三个字咧系值1000亿。 哇！因为我睇翻啲资料啦，2006年嘅时期咧，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百强榜中排第5嘅黄老吉嘅品牌，当时嘅价值咧呢度写啊22.44亿人民币。但系 2006年 系啦，因为头先耀尊所讲嘅就系冇错，2008年佢亦都捐咗钱啦。OK， 2010年嘅时期亦都系广州亚运会嘅合作伙伴咧。 系 咁即系你见到佢一嘢弹到上去嗰个品牌值系几咁大。 哦，咁啊，央视嗰度应该系2000年。 OK， 央视嗰已经系2000年，嗰阵时好大件事嘅。你央视有4000万广告掉落去做嘅话咧，系一件好大件事。咁啊，跟住嗱，点解计佢1000亿市值咧？因为嗰阵时我自己都，因为我同另一只凉茶牌子有啲渊源啦。咁啊，亦都系计过一条数，就系话佢卖40亿罐，大概嗰阵时佢系卖3蚊至4蚊罐啦。你计4蚊吓，4蚊一罐。咁个孖展咧就 50% 嘅， 系 即系话佢卖41罐嘅话咧，佢每年咧已经系赚咗8亿噶啦，赚咗8亿系 net profit。你唔好计其他面啦，应该嗰啲好少数嘅啫，80亿，你俾翻12-13倍 PE 佢咧，市盈率佢咧，随时系1000亿噶啦。咁所以大家条数咧，嗰阵时广州药业最 latest 嗰条数咧，我冇记错应该1040亿嘅， 哇， 咁大概1000亿左紧嘅嘢啦。咁当然广州药业已经见到，哇，喺当时嗰个黄老吉系我嘅、哦，哇，你搞咗10年即系搞捞起咗、哦，咦，唔觉意2年前边条茂利，又同你续咗嗰个专利权个牌子、哦，跟住就 收咗廣州藥業一條友嘅， 嗯， 即係話佢收咗嗰個紅道集團嘅老細陳紅道咧，賄賂300万，周毀咗佢嘅。跟住周完之後就話咧，我收翻個牌子啦， 報仇嘅， 啊，我收翻啦。跟住當然黃加多寶嗱， 係啦， 加多寶就係紅道集團嘅。 哦，明白，唔怪得知。 加多寶紅道集團嘅子公司就叫加多寶，咁， 嗯， 但係紅道嗰陣時亦都係喺收返個牌子，舊年收牌子之前嘅一年呢，即係大概應該2011年左緊啦，佢亦都 feel 到啦，啱講過就係話從佢嘅歷史裏面呢，應該黃老吉嘅後人呢好怕共產黨嘅， 嗯 啊，因為嗰陣時佢揸住一個民族品牌，咁，嗯啊，跟住打入黑四類臭四嗰啲咁樣，俾，嗯，人批啊，跟住又收返晒啲嘢啊，跟住又話俾錢你，跟住又冇俾啊，點樣 click 卡咁嘅嘢啊，咁所以就嗰陣時2011年嘅時候呢，紅道集團呢已經喺佢個紅冠王字裏面呢就寫就改咗㗎啦， 嗯， 一邊就叫加多寶，一邊就叫黃老吉， 嗯 啊，因為嗰陣時仲未判嘅，法院仲未判究竟黃老吉情歸何處，嗯啊，咁但佢哋心知肚明就係話最後你唔會救個政府鬥， 嗯， 最後你個黃老吉都要拱手相讓㗎啦，咁，嗯啊，所以做最後當然個結局大家知道啦，就黃老吉就俾返廣州藥業揸返住啦，紅道集團就踢走咗啦，咁， 嗯 啊，但係紅道集團亦都好醒啦，佢就咪你踢走咗我咪抹咗黃老吉三個字囉，淨係用加多寶囉，咁而家個事情發展呢就非常之咁白痴㗎，变成一个，其实呢套这个黄老吉事件呢，无线可以应该搵个编剧去写返两辑嘅，上集下集嘅，上集就讲系文革黄老吉嘅时候啦， 嗯， 就叫中列黄老吉啦，下集呢就系，是，呢个嘅现代黄老吉啦，即系而家嘅黄老吉呢就 系 复仇黄老吉啦，咁复仇黄老吉就变咗加多寶主角 囉， 咁点样复仇呢，呢样嘢牵涉到，即系如果揸住广州藥業嘅朋友呢就要听一听啦，牵涉到嘅系咩呢，第一样嘢就系话广州藥業揸返住黄老吉。黄老吉过去嗰十年，你话系咪因为凉茶系咁好卖所以佢成功呢， 嗯， 还是系加多寶即系红道集团真系有佢个经营策略令到黄老吉成功呢，呢， 嗯， 个亦都系瓜鸡同埋鸡蛋嘅问题啦， 嗯。 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就系话系红道集团令到黄老吉成功。 嗯， 而黄老吉本身只系三个字嚟嘅啫。 嗯， 啊，因为点解红道集团一样嘢好叻，大家可以即係聽一聽啦，一樣嘢就係話呢，紅道集團 so far 到而家黃老吉個生產呢，佢一年賣40億罐， 嗯， 一年生產40億罐為例，佢只有三成呢係自己製造嘅啫， 嗯， 七成係 OEM 嘅。 哇， 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嗰個全國化行得太快， 嗯， 個需求太大，如果全部廠都要自己做自己生產嘅話呢，一定跟唔上，咁， 嗯， 所以佢係要 OEM。 嗯， 佢掉晒全部 OEM 出广东省以外基本上 100% 都 OEM 咁制㗎 啦。 咁，所以佢就去行咗 OEM 嗰条路，咁所以大家听住啦，大家真係千祈依期呢真係唔好饮黄老吉啲凉茶。 嗯， 因为嗰啲 OEM 嗰啲凉茶生产呢真係有咁污糟得咁污糟㗎。 嗯。 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呢 ,QC 唔係一件好紧要嘅事。总之你啤住我俾个罐你， 嗯， 你倒咗啲嘢落去， 嗯， 而嗰隻嘢同我哋黄老吉凉茶一隻味差唔多呢，我都当你係黄老吉㗎啦。你话系咪真系下火，系咪防上火呢，我真系你 Q 得你咩。咁所以你会发觉呢，黄老吉呢几年呢两三年里面呢，因为佢个 OEM 搞得太大，而你嗰啲 OEM 你又要控制一个嘅味道嘅话呢，你唯有一样嘢就系甜。好甜，甜到大家都觉得就係话你喺广州饮个黄老吉，你走上去北京饮个黄老吉一样味道，因为得个甜字。 係。 如果唔系嘅话呢，有咁多 OEM 呢啲味一定变晒㗎。 嗯。 一定有啲苦啲，有啲冇咁苦，有啲甘啲，有啲冇咁甘。所以佢一定要甜。 嗯。 所以黄老吉呢期真系唔好饮，因为佢太多 OEM， 啲 OEM 实在好污糟㗎。 嗯。 佢整嗰啲凉茶出嚟个过程系污糟到你想象唔到㗎，我真係见过，真係好鬼污糟。 okay。 啊，即係你话系嗰啲阿婆洗脚水倒落去加糖我都信㗎，真係污糟到不得了。咁， 嗯 啊，但係唔紧要啦，污糟中啲人鍾意飲啊，继续飲啦，啊，都系收钱嘅啫，係咪先。咁，嗯啊，跟住而家个事情发展就係话呢，广州藥業揸住黄老吉，究竟佢 run 唔 run 到，或者 man 唔 manage 到黄老吉呢三个字啦。 嗯。 以广州藥業，即係广州藥業好坦白咁同你讲，广州藥業呢间公司老细呢，真係全部豬錦春嚟嘅。 嗯。 因为国企包袱，做开藥嘅，你咪冇病囉，你病咪食囉，你唔食 唔同我買，我又冇所謂啊，供嘅間公司，全部攣咁 hea 嘅，係咁、啊、所以你面對咗一個嘅大眾消費市場，你要打翻只黃老吉轉頭嘅話咧，即係將只黃老吉掹咗翻嚟啦，你要打翻市場嘅話咧，我真係恐怕佢哋冇呢個咁嘅市場能力嘅， 嗯 啊，咁所以加多寶亦都係針對住黃老吉。啲即係廣州藥業呢個弱點咧，其實加多寶喺廣告上邊啊，或者係所有嘢上邊咧，係做得好過黃老吉好多嘅，係贏 Q 曬。而家國內裏邊嗱，贏咗幾張牌，第一張牌就係黃老吉嘅後人就話咧，我哋淨係撐加多寶嘅啫、嗯，我唔撐廣州藥業嘅，亦都講到明就係話阿伯耶留落嚟嗰張黃老吉家傳秘方咧，我淨係擺加多寶嗰度，黃老吉而家係冇嘅。 嗯。 冇嘅嗰種秘方，其實又我唔知有乜秘方啦，即係啲涼茶其實好易煲嘅啫， 係 好鬼易煲嘅啫、嗯，即係你哋都喺大陸搞間咧，我就隨時幫你搞啲廠都得嘅，好易做嘅啫，易、 嗯、 到你唔信入埋罐好簡單、嗯、啊，咁sorry 啊， 嗯 啊啱講到就係話，啱讲到咩我都唔记得咗添，只要一岔开我就 啱啱讲到就系、是、黄老吉嘅后人净系撑加多宝， 系啦，净系撑加多宝去打第一张牌，去、 嗯、 打第二张牌咧就系、是、话加多宝系有感情分， 嗯 吓、啊、黄老吉广州药业掹咗黄老吉咧系一个邪恶嘅行为， 嗯 啊，所以你睇佢啲加多宝啲广告咧，大概都系佢都系而家黄老吉就 ban 紧加多宝啲广告啊嘛， 嗯， 话佢有含义啊嘛，吓、啊、即系含义就系话。广州市政府愣住呢个广州药业做咗好多啲邪恶嘅嘢，好似文化大革命咁样，将个牌子咧本来就话续租多15年，跟住又话唔系，跟住收翻转头，咁咪攞啲同情分嘅，即确实加多宝系攞到嘅、 嗯， 因为成个古仔已经系太过网上文化啦，吓大家可以睇到边个系中，边个系奸，边个系好，边个系坏咁样，咁所以加多宝有呢两只同情牌，同埋系原作者版咧。黄老吉咧唔系咁容易打， 嗯， 亦都喺嗰个市场销售里边咧，你会发觉黄老吉而家广州药业打翻只黄老吉出嚟摆翻上架咧，都打唔过加多宝， 嗯， 所以黄老吉就要打第二样牌啦，就系、是、法律牌啦， 嗯， 而家就打法律牌，第一样嘢我要 ban 你个红冠王字， 嗯， 你唔俾用红冠王字，即系呢样嘢又系真系变态，我而家面头就有个可乐罐，都系红底嘅，你打埋可樂罐都笨，中國國旗都係紅底嘅，係咪紅底嘅？ 紅底黃色嘅大佬， 紅底黃星， 係啊！ 你 ban 埋中國國旗一笨，係嘛？你即係下個禮拜如無意外咧，廣州法院咧就會判㗎啦。 嗯， 個紅底黃字呢樣嘢，咁如無意外咧都係會判咗俾黃老吉嘅。 嗯， 加多寶就要另諗一個新嘅方法㗎啦。 嗯， 黃底紅字咯，一樣會打。嗯一樣會打，因為你講到法律嘅，你唔夠市政府玩。 但幾矛喎、啊，我都覺得即係睇翻啲資料嘅係2006年廣東省食品文化遺產工作組領導小組向黃老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頒發證書，依邊係咩呢？廣州藥業嗰邊嘅，即係話根據廣東省嘅食品文化同埋遺產涼茶秘方專用術語同埋品牌擁有企業嘅歷史資料啊，所有嘢成咧由廣東省文化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事務部、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同埋申請。经国务院批准之后，广州药业持有嘅黄老吉嘅系咩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即系代表咗拥有国家级非物产文化代表嘅凉茶，有咁多种秘方啦。2007年嘅广药咧，亦黄老吉咧，亦都颁发咗凉茶嘅102号秘方同埋专用术语。 系啦，嗱呢啲嘢全部系好透明度好高，嗯、即系打晒啲牌出嚟、嗯、啊，咁样，我有呢啲，你有嗰啲、 嗯 啊，我啲正宗，你啲唔正宗，咁、嗱。因为你打紧一个嘅零售市场，零售市场始终对于消费者嚟讲咧，佢哋睇得晒呢啲资料嘅话咧，佢会心里边咧做出一个自然嘅折射反应。 嗯， 边个系中，边个系奸，中国人就系咁样噶啦。吓、 嗯 啊，总之哦，你颁咁多奖俾佢，即系你即系帮佢上桥嘅啫。吓、啊，即系点讲啊？即系话咧，你黑都变成白啫，实际上帮佢啫，咁即系话佢系奸噶啦，吓咁而家嗰个加多宝俾人打到咁样，你又话告佢，连个红底黄字你都要收翻埋嘅，你出咁多矛招嘅，咁你矛佢嘅，咁佢梗系中噶啦，吓、李香琴同埋嗰个边个啊？以前做粤语长片 黄 啊咁上下啦，中间摆到明噶啦，咁所以消费市场咧。 就會 buy 加多寶嘅。 嗯， 即係就算你話加多寶係咪真係防上火啊，乜鬼都好啦。總之確實係攞到好多感情分。 嗯， 咁而家就啱講就係會打緊個法律牌啦。 嗯， 啊，我要 ban 你呢樣嘢，我 ban 你嗰樣嘢 ，ban 到加多寶都費鬼事同佢打咁滯 啊。係啊， 咁而家第。Next one 呢，如果你喺个法律个层面里面呢，你所做可以做到嘅嘢呢差唔多㗎啦、 嗯。 除非佢直接 ban 到连你加多寶广告都唔俾出咁滞㗎啦。ban 到连个加多寶三个字都唔出得啦。 佢而家係戰績，唔好咁讲。即係其实应该话咁样讲，广州藥業系点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其实喺今年嘅1月31号呢裁定咗加多寶立即停止使用，黄老吉改名为加多寶。 係、okay? 啦，呢、這个广告广告 slogan 嚟嘅，黄老吉改名加多寶。 係啦， 咁而家唔得， 係啦， 你就唔可以讲。 然之后呢，咁呢头先耀尊提到点解会引发到咁多嘅所谓一啲骂战啊或者成嘅原因呢，因为13年嘅同年啊，今年嘅2月4号呢，加多寶喺微博呢就发咗四条主题同话对不起嘅自嘲系列文案。而且呢上面呢配上幼儿哭泣嘅图片，引发上万网友嘅转发。咁所以就因为咁嘅缘故呢就打咗一个同情牌。 唔系好似啲粤语长片啦。 係啊。 即係似到十足十噶，咁、 嗯、 但係最對紅道集團嚟講咧，個老細咧就冇乜問題嘅、嗯，因為紅道集團咧，即係黃老吉亦都會 counter attack 你嗰個同情牌嘅。嗱、 嗯， 啱講過佢一張牌就係話黃老吉後人係撐加多寶，跟住廣州魚咧即刻打翻一張牌出嚟就話咧，你條你梗係撐佢啦，你嗰班咁嘅黃老吉後人全部都係加多寶嗰啲顧問嚟嘅，你收佢錢啊嘛咁、嗯、樣咁、啊、但係對於啲網民或者消費市場嚟講咧，始終。李香琴同埋白燕係好易分嘅，就分得好清楚啦， 嗯， 分得好清楚。咁所以呢，你嗱，如果你係黃老，你係呢個廣州藥業嘅話，你法律牌已經打到盡， 嗯、 除非你打到加多寶而完全喺個地球上消失， 嚇、 嗯，成世界得黃老吉呢個涼茶嘅啫，但係佢做唔到呢樣嘢啦。嗱、 嗯， 你打法律牌，你越打越少， 嗯、 你個人情牌，你冇乜牌可以打到， 嗯、 所以我。幾個月之前，我未做呢個節目之前應該係嚇，咁、 嗯、 同阿索羅 B 喺 Facebook 裏面都講過呢個問題嘅。咁我估咧就係會打第三張牌嘅、 嗯， 即係呢個嘅廣州藥業，就係、是、打女冠， 嗯、 打冠。嗱、 嗯， 因為喺國內裏邊咧做一個女冠嘅生產線咧，大概要十億投資。 O K， 十億投資，冇、 嗯、 乜人肯做啊。 嗯， 因为你做生产铝罐，你嗰个嘅 production line 你要10亿投资之余，你往后嘅问题就係话你要 sources 咗一个好 stable 嘅铝型材嘅，即係铝嘅一个嘅供应。 嗯 ,ok? 吓、啊、所以国内嘅做铝罐嘅地方呢係少之又少嘅。 係。 咁所以如果我係广州药业嘅话呢，因为而家加多寶始终佢最强嘅嘢都系用个罐装嚟到打凉茶嘛。 嗯、 盒装佢唔强㗎。就算你话胶樽佢都唔强㗎。 嗱、嗯、 胶樽你唔够嗰啲嘅金桔啊柠檬茶打㗎。 嗯。 啊、因为係啦係啦，因为嗰啲可以入到去夜总会啊。 嗯。 如果入到夜總會啊，阿牛啊最清楚啦嗰啲嚇，咁啊阿牛出火之前都要防上火啊，咁就如果你要打加多寶嘅話咧，國內最大嘅鋁罐嘅生產商就906啦， 嗯， 906叫咩啊？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字，死啊！嗰只中國食品嗰啲嗰類咁嘅嘢啦嚇， 一陣話俾你聽， 嗰啲咁嘅906，國企啊嘛，國營啊嘛，大家如果嚇、阿公對阿公。咁就同譬如同906讲，喂你嚟緊嗰啲铝罐我要晒。有啲可口可乐你卖照卖俾佢，百事你照卖俾佢。 中粮包装。 中粮包装係啦。但係其他嗰啲除咗呢啲咁嘅品牌之外呢，其他嗰啲我要晒。即係总之我唔係同你讲你唔可以卖俾加多寶。总之嗰啲牌子之外嘅我全部立晒。加多寶就一个铝罐都冇。咁佢就扑街㗎啦。 嗯。 咁佢就扑街，咁所以我咪嗰陣時個 conclusion 喺 Facebook 同阿 conclusion 講，喂阿 B906 喎，睇睇佢喎，即係可能有人無端端，因為而家鋁罐呢佔咗個成本好重， 嗯， 佔咗嗰個成本好重，因為鋁嗰個供應實在太喺國內嚟講係太多，但係太飄忽啦， 嗯， 太飄忽，咁所以你會發覺嗱，啱講過你唔好飲啲大陸嗰啲涼茶呢，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嗰個煮出嚟呢好污糟，即係真係信我好污糟嚇。污糟到不能入目嘅，我見到嗰啲真係咧，真係臭嘅，屎水啊一樣，跟住加糖嘅屎水嚟嘅，即係我真係講真，嗰佢話嗰啲仙草啊， 啲藥材咧，其實喺江蘇嗰度種嘅，最好嘅就喺江蘇嗰度嚟。咁、但係因為佢全國化，即係黃老吉嗰陣時喺全國化，全國都要生產嘅話咧，邊鬼度得閒喺 sources 去江蘇啊？求其唔知喺邊度打啲草翻嚟煲到好鬼臭噶、真係跟住佢落個管之後，都變咗好鬼香嘅喎，好恐怖嘅喎。咁、第二樣嘢叫你唔好飲就係話咧，佢揾咗，因為佢嗰啲各地嗰啲 OEM 生產商咧，佢哋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嘅。佢 sources 唔到一個好 stable 嘅鋁罐啊，咁、所以咧又揾啲細廠求翹期咁做，咁嗰啲細廠做嘅鋁罐咧係滲鐵嘅，係滲鐵嘅，所以你揸住一個嘅黃老吉嘅罐裝嘅話，你會發覺你揸住一罐可樂，揸罐黃老吉，你會發覺黃老吉係重啲，因為個底係重啲，因為個底係有鐵喺度嘅，鐵係會生鏽嘅，生鏽會滲咗上去咧，咁咪會飲翹死你啊，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揸喺廣州藥業嘅話咧，而家就$28啦，巴巴幣咁樣啦嚇。咁、但係咧，你要留意啦。而家當然，而家打到法律牌，廣州藥業係全部贏曬，佢估計一路咁升緊上去。你要考慮兩個問題。第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佢真係要將個加多寶拍落去上市公司嘅話，上市公司而家市值50亿，加多寶係1000亿，50亿嘅嘢食1000亿，係對估計係好犀利嘅。好犀利嘅一個幫助，即係講緊係10倍嘅。但係一個問題啦，你又要再深諗一諗啦。我哋而家計緊嘅黃老吉值1000亿，係紅道集團之下嘅一條數。 係。 而家黃老吉係揸住喺廣州藥業，廣州藥業係真係實下實下一間公司咧，隨時1000亿變翻100亿。隨時俾加多寶打散翻轉頭。嗰陣時拍落去嘅話咧，就唔輕香噶咯。咁所以你係要思覺失調啦。一方面。好大嘅嘢拍落上市公司，另一方面你要諗之前就好大啫，而家可能會死喎，拍埋落去嘅話攬住死喎，咁所以廣州藥業依期呢我就真係冇乜方向㗎啦、唯一呢就係話如果你 buy 呢個股仔落去延續嘅話呢，你可以考慮下906就係咁解囉，即係假設佢收曬鋁罐囉、因為冇嘢可以取代到鋁罐。 頭先耀尊啦，即係講到兩間公司嘅考慮方面啦，俾多少資料啦，就係2012年嘅2012年同時間啦，加多寶做嘅媒體投放係大致上係11.74亿人民幣，一至四月嘅時間。咁、而廣藥咧，只不過係700万到嘅啫。 因為廣藥佢係因為市政府嚇、加多寶係一間叫做海外公司，咁、所以所有嘅廣告費咧都叫做貴啲。咁、但係你廣州市政府立咗隻加多寶翻嚟喺翻廣州電視台喺度領辦嘅話。亦都係平好多嘅，咁、但係即係嗰樣嘢啦，你廣州藥業嘅話，邊 Q 度識做 marketing 啊？真係唔識做㗎、你而家拿住個產品返嚟要打大眾市場嘅話呢，我真係話俾你聽，佢一定死嘅。益係益咗啲咩呢？益咗啲代言人。係嚟緊佢一定係狂嚼代言人㗎。唔一定係大陸嗰啲，唔一定係范冰冰啊、楊冪啊嗰啲，可能搵條韓國仔出嚟，哎呀我飲黃老吉啦，飲到呢即係唱歌又識飛呀咁樣，搵埋成龍出嚟，哎呀我飲完黃老吉之後呢，嘩又整多幾件啦咁樣，咁、即係佢會嘥好多錢喺度囉，咁但係就冇乜成效。因為如果你上返維基又好，你睇返都好，過去嗰十年呢，加多寶做黃老吉啲廣告咧，係做得好 effective 嘅，好有效嘅， 係啊， 係打到佢嗰個消費者嘅心裏邊，咁啊防上火，咁啊呢啲好正路啦，喺個產品嗰個本質嘅問題啦，咁亦都係其他嘅省市裏邊，亦都係基本上係接受加多寶，即係涼茶呢樣嘢咧，其實將嶺南文化咧推出國外嘅，喺其他東南亞地方都好多嘅，你去泰國都揾到黃老吉嘅，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又有功勞咯。 佢俾我嘅感覺同微信一樣啦，有中國人嘅地方就有啦，基本上係咁樣。 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咁樣攬炒咧賺死嘅，黃老吉就係收皮嘅。 OK， 依三個字真係收皮，涼茶都會收皮。 好啊，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真正嘅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agazine 会员独享9折优惠。 谁都可以。